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大型采访报道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采访线路的记者，新闻广播的记者高翔。高翔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次你们采访都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大概去了几天时间呢？ 我们这一路呢是巴尔干半岛，在巴尔干半岛呢主要选取了3个国家，第一个呢是希腊，还有2个呢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2个国家，一个是塞尔维亚，另外一个是克罗地亚，主要的采访活动都在这3个国家进行。 你主要负责的就是后两个地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采访。 对，我主要负责就是前南斯拉夫的这2个国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说到这个塞尔维亚，可能大家脑海当中没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哈，具体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也查了一下，它是属于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国家。 对。 在历史上来说呢，它的战略位置也特别的重要，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吧。 对。 而且它所在的这个巴尔干半岛都说是欧洲的火药桶。 对，巴尔干火药桶。 是，那这次去到塞尔维亚主要是去了哪几个城市呢？采访到了哪些故事？ 在塞尔维亚呢，我们主要在，当然它的最主要的城市就是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是作为它的首都，也是当年这个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一个重镇。但是主要的故事是采自它其中南部的塞尔维亚南部的2个城市，第一个呢叫做克拉古瓦耶茨，另外一个叫克拉列沃。这2个城市呢主要是当时作为这个在二战时期是它的工业城市，人口不多，但是呢在那里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大屠杀，也就是当地的平民被德国的正规军，在经历了一些事件以后被德国的正规军队屠杀。因为二战当中印象当中，因为主要的像奥斯维辛啊这些地方，它主要是德国的这个叫禁卫军，像盖世太保，就是也是希特勒的一些党卫军他们做的种族清洗的活动。所以像南斯拉夫这个地方比较典型的一个事件在于，它是德国的军队，就是正规的军队，打仗的军队对平民犯下的一个屠杀的罪行，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吧。 而且我看你发回来的文章当中哈，其中也记录了在克拉古耶瓦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事件哈，叫做十月屠城。 这个十月屠城呢，主要是在德国入侵这个巴尔干半岛，尤其是塞尔维亚以后呢，当地 就是以前的前南斯拉夫公国十天之内就投降了，但是呢当地的一些当地的人民吧并没有说当时就真正的屈服了，所以也像我们中国一样在他的后方举行了一些就是全民的一个游击战。这个游击战呢就给德国的这个正规的军队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些损失。后来德国为了压制当地这些游击战，也就是打击报复，就在克拉古耶瓦茨对当地的平民进行了一个屠杀。我们所去的这个克拉古耶瓦茨呢，现在还有一座相当于是大型的纪念公园，这个公园里包括当时屠杀的现场，还有现在建成的几十座的墓地，另外还有一个叫红色十月的纪念馆，主要的就展现了当时屠杀的一个现状和所留下的一些纪念的物品，这个还是比较珍贵的。 你说到的一些墓地是当时被屠杀的当地的平民吗？ 对，因为他屠杀的地点并不是在一个，而是沿着一条河，然后有分散着有几十座这么一个集中屠杀的一个地点，所以就根据当时屠杀的这个地点，后来呢就把他们这些墓地相当于全部划出来一个区域，然后集中建成了一个纪念公园，然后这个公园里就分布有墓地和纪念馆。 像是这种正规军哈，德军对于手无寸铁的平民，我们想到这其中可能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孩子哈。 对， 像这样的一种罪行，可以说从今天来看，应该算是反人类的一种罪行，非常的惨无人道。 对，这个屠杀之所以发生呢，是其实是有直接的一个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游击队员，他当时打死了几十名德国的士兵。在反抗过程当中，然后又由于当时这个反抗的这个活动呢愈演愈烈，所以在本地的就在当时塞尔维亚的这个德国军官呢就发布了一条在巴尔干地区甚至在二战当中都特别有名的一个军令，这个军令翻译过来的话是这个意思，就是每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就要当地的100个平民来偿命，每打伤一名德国士兵呢就要当地的50个平民偿命，这个东西是有史料可查的。我们在当地的纪念馆甚至见到了发布命令当时的这个军官，以及这条命令发出去以后所执行的一个情况。这个命令发布以后，直接就导致了当地只要是有德国士兵死了，所以必须得拿这个当地的平民进行一个凑数，这个数量上凑整了，这个他们的这些德国的士兵才算不违反军令。所以就导致了巴尔干地区人民的一个比较深重的一个灾难。 其实除了你说的这个地方，我查阅资料也发现，其实在克罗地亚也有这样的一座小的村庄，叫做利帕，这里曾经也遭受过德军还有意大利军队的这个屠杀。当时呢，也是在1944年的4月30号，他们在这里呢是杀害了261个村民啊，其中包括有孩子，最小的只有7个月。那么因此呢，在克罗地亚的这个小村庄叫利帕，它也被联合国列为是二战中被整个毁灭的3个村庄之一。那么发生这种大屠杀的原因是什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哈，就是侵略者为了报复村民对游击队的这种支持。 对 啊，可以说是一种威慑性的这种镇压吧。 对，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 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 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刚才说到了这个游击队哈，我知道你在这次采访当中也采访到了当年的这个游击队老兵，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当时整个巴尔干地区的这个游击反抗力量呢，其实分为好几股，但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也是他们本地最为重要的力量呢，主要是由铁托所领导的。铁托呢，他本人其实是克罗地亚人，后来呢，他在克罗地亚组建，也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嘛，在前南地区的靠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境的地方，他组建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后来呢，这支游击队呢就被称作无产阶级军，如果直译的话应该叫无产阶级第一旅，黔南地区整个比较早的一支反抗运动。后来这支军队呢越来越发展壮大，就逐渐形成了黔南地区的正规的武装力量，一直到这黔南解放，然后铁托呢至此以后成为这个著名的一个反法西斯的将领，也领导了黔南地区的这个反抗力量。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南斯拉夫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人民军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赢得国家独立做出贡献。1941年4月6日，德军实施第25号计划。1941年4月17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过短短的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成为沦陷于法西斯的第12个欧洲国家。铁托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德军取得了苏德战争初期的胜利。欧洲的其余部分除了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时刻，南斯拉夫的起义爆发了。南斯拉夫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下与法西斯做斗争。1941年12月，铁托组建了第一无产者旅，其后另外4个无产者旅也相继成立。这是一支以队员的高度纪律性和作战的特殊方式而著称的游击队组织。他们作为突击部队，不受地区的限制，可以调往任何战线，是南斯拉夫人民武装的中坚力量。1942年，德军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时期。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进行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长征，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摆脱了困境。 我们这次采访过程当中呢，非常幸运有一位这个无产阶级军，就最早建立的时候无产阶级军，他当时是10几岁，他们全家都加入了当时的共产党，包括他的弟弟，他本人，他的弟弟呢在当时加入共产党以后还遭到了当地的这个敌人的迫害，他呢是有幸在这个最早的无产阶级军一直跟随打仗，相当于是经历九死一生吧，最后是一直坚持到了黔南地区的解放。当时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对我们中国人民来说，他说其实塞尔维亚的这个解放啊和中国的解放有特别相似的一个地方，同样是在早期经历了比较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他跟我们讲，在无产阶级军成立之初啊，也没有装备，和敌人的力量呢也比较悬殊，所以呢在正面的战场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和德军进行一个正面的力量的抗衡的，所以呢也是在敌后的战场发起这种发动人民，把人民组建起来进行这个游击战。除此以外呢，他就说和中国最像的一点在于，中国的工农红军早期由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呢经历过了25000里的长征，他们呢虽然没有说走这么远，但是呢在整个黔南地区他们也其实经历了一次类似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的这么一次活动，也是为了转移他们的主力部队，为了避开德军的这样一次几次的围剿。当时记得他说在现在的波黑境内，也就是和塞尔维亚接壤的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现在波黑境内那个地方呢，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山多，在正面战场被围剿以后，他们的军队就向波黑境内进行一个转移，所以他们的部队呢在走进波黑的大山里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大雪，那个大雪呢有7腰深，而他们的本身那个地方他们的军队呢没有带冬天的装备，所以很多这个士兵啊也是像我们中国的红军一样去过雪山，在山上呢就 经历了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吧。他告诉我们，在从那个雪山翻下来以后呢，很多大部分战士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冻伤，但是医疗条件特别的差。到了那个山脚下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很多人的手啊脚啊冻伤比较严重，所以呢不得不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也没有带这个医疗的设施，所以也 可以是说非常艰苦的， 对，也没有麻药，所以很多人就拿剪刀把他们冻掉的这个手指头啊脚趾头就剪掉了。他说现在的老兵协会，他是一个老兵协会的现在的一个相当于是会长，他说他们现在一些老兵身体条件已经很不好，就是由于当时经历了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伤痛。 而且我看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发回来了两张照片哈，其中有一张是你采访到的老兵，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但是呢他始终是站着在给你们介绍这段历史，在讲他自己的故事的哈。 对，就是他叫这个，我们用中文翻译的话叫兹登科，就是我们刚刚见到他的时候呢，这个老兵很难想象说他是一个已经是86岁高龄的一位老人，口齿呢非常的清楚，而且这个身板的话也非常的硬朗，他跟我们当时介绍说，我是一名士兵，我应该站着向你们介绍我曾经战斗过的那些地方，他办公室的墙上都是挂着当年他们这个当年的游击队战斗过的一些路线图，然后他站着是给我们把他当年的这个整个的战斗过程给介绍了一遍。 就是他在回忆当初那段历史的时候也是有骄傲在里面的。 对，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你采访到了塞尔维亚之外，还去到了另外的一个国家，就是克罗地亚。 对，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其实这两个国家也是相邻。那么在二战期间，我们知道德国建立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像我们所熟悉的有达豪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是我们可能很少知道在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一座德军建立的集中营。 对， 这次你们采访的时候也去到这里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呢，它的集中营呢和德国的这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集中营还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最大的这座呢，其实就是我们所去采访的叫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呢现在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一个边境的地方，它四周呢其实比较荒凉，我们采访了解到呢，这个集中营以前旁边都是沼泽地，但是呢因为它有铁路，所以当时被选址的原因呢，一个就是有沼泽地，他的这些集中营的人呢跑不了，抓到这儿也不会说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逃亡。第二个呢，有铁路，他可以把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抓获的这些人呢全部运送到这里来，所以亚塞诺瓦茨这个地方被选做了集中营的一个地址。据现在的考证呢，在这座集中营里面到底说是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一个 确切的数字， 现在这个数字呢也正在不断的就考证当中。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官方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有名有姓的现在能够找到的当时的遇害者呢是已经超过了8万人，但是在前南斯拉夫时期呢，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集中营杀害的人数要甚至超过了70万人。即使是说以官方的这个数字8万人来说的话，对于这么一个集中营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它集中营建立的时间呢其实并不长，应该在42年左右它才建立起来，一直到44年，所以2年的时间里就杀害了这么多人。而且这个集中营给我的一个比较大的震撼是什么呢？它不像是奥斯维辛有这种工业化的毒气室，可以大规模的进行一个屠杀。这个地方的条件非常的简陋，给我们展出的当时杀人的工具呢其实就是一些甚至是冷兵器，根本甚至连枪和炮都不是，就是匕首还有斧头，展出了这么一些冷兵器作为当时屠杀平民的一个工具，要么就是把他们相当于挖个坑进行一个坑杀。所以相比于那种工业化的屠杀手段的话，其实这种冷兵器的这种屠杀都能达到那么大一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其实也是 给人的感觉更加的残忍，更加的难以接受。 对，你刚才说到这块的时候，让听者哈就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哈。其实之前采访我们的记者去到达豪集中营，给我讲述过一个细节，说达豪集中营呢，每天早晚都会有点名，那么让当时的那些幸存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早晚点名的时候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是脱帽。 嗯， 其实我们在想脱帽能有多大的声音，但是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脱帽的时候，这个声音是非常沉闷的，让人感觉到特别没有希望的。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脱帽的时候，不管是被集中营关押起来的这些活着的人，还是说已经死去的人，即便是你死去了，你还是要被拉到你原来所早晚点名的这个地方，特别的惨无人道的。 对，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才能有和平的希望，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才能不让仇恨延续。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知道你在克罗地亚的采访当中呢，也是采访到了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幸存者呢，其实非常的难得，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冥冥当中注定的。因为我们去采访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这个活动呢，其实最难找的，也就是对我们最有特别有意义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些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当时虽然说经过联系呢，但是通过官方的这个采访渠道，并没有说找到能够从集中营跑出去的幸存者。后来呢，我们来到集中营的时候呢，也并没有说抱着这个希望，就是主要是进行一些常规的采访。但是在采访当中呢，非常难得的是有一位老爷爷吧，带着他的家人过来参观，然后呢，我们想把他当做一个我们的采访对象，就说试探性的问了一下。结果管员当时给我们介绍集中营情况的一个管员说，啊，你们太幸运了，这个老爷爷呢是如今在克罗地亚境内从集中营能够活着出去的唯一健在的三名幸存者之一。也就是我们非常无意当中的碰到了非常难得的一个幸存者。据他讲呢，集中营存在期间，他当时整个从集中营跑出去的人呢仅仅有90多位，而现在在世的呢克罗地亚境内仅剩3位了，他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被关到集中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少年哈。 对，他当时是10多岁，他本人呢是萨尔维亚族，因为当时在这个集中营的管理者，包括克罗地亚当时的反法西斯政权叫乌斯塔沙，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理念就是要消灭境内的异族，包括萨尔维亚族，包括一些犹太人，这些异族。他作为萨尔维亚族呢，就被关到了这座集中营里头。当时他还是10几岁，关进来以后一直在这里关了有2年多的时间，最终是能够幸运的出去，这非常的不容易。他能够活下来呢，我觉得当然有各种机缘巧合的因素，但是呢一方面因为他当时是青少年，可能身体呢比较强壮，没有被疾病啊这些打倒，另外一个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其实这个集中营里面就剩了1000人左右，也就是在解放前夕最后剩了大概1000人，然后剩下这1000人的时候，在解放前的几个月呢，这个集中营的管理者就开始不加选择的进行屠杀，就所有的妇女所有的孩子已经全押出去了，也就剩下了一些呢，也就是分批次的进行一个屠杀。后来他们觉得不加选择的这种屠杀呢，那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所有人不会有幸存者能够活着出去，留下的这批人呢，他们就策划了一个叫做大逃亡，他们自己称作的最后的大逃亡。也就当剩1000来人的时候，他们商量好某天早上所有人都冲向那个整个集中营的 口子并不大的一个门，因为他们说当时这个墙啊非常的高，他们想要通过爬墙出去的话是不可能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就是有一扇这个进出这个高墙的一扇门。后来他们这1000多人就是那一天同时冲向了那扇门，在冲的同时呢，当然这个集中营的管理者呢发现了这个他们要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暴动，在一个暴动的过程当中呢就也拿机枪进行一个扫射，所以最终是从那扇门真正逃出去的人只有100多人，也就1000多人，只有100多人从那扇门逃了出去。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他当时逃出去的时候呢，后面还有追杀的。当时他来到了就是本地，跑到了一个村庄，然后一个村庄里面本地的一个农民呢，相当于是收留了他。收留了他以后呢，就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起了一个相当于是这个老人一个同学的名字，然后就用了一个本地的孩子的名字，然后就躲过了后来的追捕。最后是经过了后来游击队把这个地区解放了以后，他才又恢复了他本来的名字，所以他能够最终从集中营非常幸运的幸存下来。 特别的不容易哈，其实这段故事 因为当时的史料比较少了，也没有像现在的视频资料保存这么多，很多人就根据回忆呢会通过绘画去画一些当时的情景。其中有幅画我记得特别清晰，就是在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呢，有这么一个工具，也就是一根木头，一根木头吊在梁子上面，其中的一端呢是系着一块大石头，另外一端呢所有来到集中营的被抓来的人呢相当于要挂在另一头，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自制的一个体重计，你双手挂上去，只要是不足那个石头重量的人呢，这边集中营的人认为你没有利用价值，就是你的身体不够强壮，然后就当场就带到了屠杀场了，留下那些他们觉得有利用价值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会留下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些参加劳动，进行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因为也要进行一些种地呀、种菜，帮助他们看犯人，就是这么一些工作，所以他们的人力不够的时候会留一批集中营的犯人从事这样一些工作，所以只有极少的一批身强力壮的人最终能够从集中营留下来。 我曾经看到有报道哈，说克罗地亚的领导人呢在二战胜利纪念日的时候来到了这个亚塞诺瓦茨的集中营，同时也发表了一段讲话哈，其中就提到在这里犯下的罪行不容忘却，也不能够否认，必须要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对，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汲取对战争的惨痛教训， 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坚守。 敬请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其实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两个地方哈，不仅是在二战当中饱受摧残，其实在整个的历史的长河当中，这里也是多发战事多发战争的一个地方。 对， 那通过这样的一次采访，让你对这里哈有了哪些不一样的认识？ 整个巴尔干地区来说的话，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往往是从发生的一些事件当中呢了解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比如说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事件呢，就是南联盟轰炸科索沃，在塞尔维亚的首都呢，我们的两位记者还牺牲了。其实这个地方来说，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一个呢，确实是战略的地位比较重要。历史上就是一些大国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些干涉，布置它的一些影响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本身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呢，非常的复杂。像塞尔维亚，它主要是塞尔维亚族，还有克罗地亚族。另外呢，像波黑黑山呢，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民族，它和土耳其也接壤，还有一些穆斯林，相当于是整个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在巴尔干地区一个交汇的地方，所以从宗教民族这样一些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融合的过渡的地方，所以造成了历史上比较深的一些积怨也好，矛盾也好，纠纷也好，特别的在某个时期呢就容易爆发。说到战争呢，其实巴尔干地区包括前南地区的这些国家的人呢，对他们而言最近的一次战争并不像我们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发生在90年代的科索沃战争、波黑战争。这个地方的人民 觉得自己是灾难深重，对战争呢认识呢也是比其他地方的人呢更有切身的一个体验。 所以归根到底哈，我们说只有和平的环境才是人民生活的一个福祉。 对， 嗯，好，今天再次感谢《让历史告诉未来》大型采访报道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线路的采访记者高翔做客新闻天天谈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根苗，气是无烟火炮。那么其实呢，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什么呢？酒要少吃是多知，贪恋美色醒来迟，有钱不妨做善事，气大了伤身太不值啊，就是这么个道理。本身大伙儿也许都明白，但是呢我这可不是说您啊，您不至于，事情要是到了某人临头了眼前了，也许是基于各种的原因，比如说利益呀，还是什么什么这个诱惑呀，啊那个啊隐情啊，甭管为什么啊，这人呢背不住就来斜的歪的啊。这个严重的咱先不说，胃口烟抽都许差点出了人命，哪至于啊。哎，真有华商晨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江苏扬州，有一位小伙子，岁数不大，年纪轻轻，在外头打工挣钱，姓许，小许子。他所在的那家买卖是个私企，工作挺忙挺累，尤其是大的订单一来了，好，加班加点的没完拉了。那么老在公司上班他累呀，他这个体力透支怎么办呢？又不得闲儿，没时间歇着。这小许子打那时候起添了一毛病，什么呀？抽烟。呵，这烟抽海了去了，烟倍儿勤，一天得许一包半，急眼了照两包抽。哎呀，有时候打夜租啊，加夜班，那就一根接一根啊。厂房里面不许抽没关系，找那个公休的时候叫了几个同事，走走走走，门口门口嘛呀，抽烟。呵，你一根是我一根，吞云吐雾啊。那个说，对，赛过活神仙嘛，什么呀，差点把命丢了。怎么呢？连续加班一段时间之后相当的疲惫，话说这一日这小许子烟瘾犯了，得了，门口抽去吧。但是呢今儿个不行，为什么呢？他门口正上货卸货，人来人往，嫌他碍事儿。怎么办呢？得厕所抽去。到了洗手间把这烟打着了一嘬，嘿，这家伙是过瘾，哎呀痛快，得了，跟厕所里头要不然多待会儿吧，是吧？这地界抽烟有味道啊。嗨，什么味道啊，那味儿都窜的哈。哎呀没事，顾不上了，抽。抽完一根又来一根，一口气是连抽三根。抽完这烟之后，小许子心说回车间吧，这腿刚刚迈出这厕所，就觉得脑袋嗡一下子，这血噌就顶上去了。哎呦，当时头一晕，得亏反应快，用这手一抬，砰，攥住了这厕所的门，差点儿这人就瘫软在地。 哎呀，动不了了。站的那个地方，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下掉啊，脑门是冰凉冰凉的，哎呀，眼前是金星乱冒，天旋地转，心的话说这是怎么了呢？怎么转眼之间刚把烟掐了，怎么这感觉呢？我这是吸毒啊，是吸烟呐？不对呀，这不可能，不能够啊。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稳了稳心神，算是稍微缓过来点了，迈步出了厕所，到了车间呢，活是干不了了，哐当